燕羽和黄蜂的战斗在逼近，看来这两家是准备假战麻痹星心。借机接近，然后合理围攻。奈何现在叶修麻痹状态解除，基本猜出了他们的意图，当然不可能坐以待毙。只是星心此时被夹到三家工会当中，被动的不能再被动。如果叶修是霸图的人，此时看出燕羽和黄蜂的意图，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心有灵犀的果断和他们联手。 三打一，先把星星解决了再说。怎么办？叶修大脑高速思考，同时移动视角观察局面，顿时发现霸图的五个角色在发现前方有战斗后，隐隐似有退意。先回避，再翻过头来捡便宜，太天真了吧！他们眼下都暴露在星星的眼皮下了，星星怎么可能允许他们安然旁观？ 此时这种举动只可能将他们挤到星星的处境，被其他几家联手打压。这么简单的道理，霸图这么多老狐狸怎么会不懂？刹那间，一种可能性浮现在叶修的脑海中：这帮家伙不会是到现在还没搞清楚这百鬼巢穴的副本到底是什么状况吧？因为如此， 所以霸图现在并不清楚各队在副本里到底该做些什么，所以依然和之前与星星相遇时一样，更愿意采取回避的姿态，因为他们根本还没找到战斗的理由。对此，叶修只能表示遗憾了。虽然这是让他心花怒放的遗憾，运气这种东西实在是说不清道不明。 百鬼巢穴的状况在拿到碎片后就基本一目了然了。星星呼啸黄蜂烟雨这样拼死拼活，显然都已经完全清楚了这一点，说明他们四家都已经拿到了一枚碎片。但是霸图，看来他们很不走运的，还没有遇到小 boss 拿到这碎片，所以目前他们对这副本的状况还是一无所知。 烟雨和黄蜂怎么打起来了？叶修不失时机，一边装傻一边也是试探一下霸图几位。当然，自家的唐柔、包子、莫凡都没有这么丰富的斗争经验，一时间肯定都会有些反应不过来。叶修也是匆忙频道里提醒了一声，以免他们露出破绽。不清楚，霸图这边张欣杰答道：“肯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叶修说：“废话。” 张家乐说：“先回避，动作快点。”叶修叫道。霸图几人果然毫不迟疑的就退走了。看来这的确正是他们一开始的打算。叶修长出了口气，太走运了。现在他们星星也成功成为了和霸图一样的无知者，可以和他们一起暂避一下了。两队十人一起反方向离开， 迅速远离这黄蜂和烟雨的战局。向着他们打，然后我们……叶修发了个乐呵呵的表情。卑鄙！张家乐说：“猥琐！”林静言说：“你们不去啊？”叶修问。霸图诸位集体沉默。这个问题不好答呀。他们怎么能不去呢？到现在还没摸清楚这副本到底是干什么。 烟雨和黄蜂的战斗应该会给他们答案，只是现在就露面，难免会产生什么事端，所以等那边残局了再去收拾一下，确实是最佳的方案。于是霸图对于叶修的提问索性避而不答。怎么好像还在朝这边逼近啊？这两家是怎么打的？听着那边战斗的声音，林静言说：“难道发现我们了？” 叶修假模假样地说：“其实他很清楚，会如此，恰恰是因为那两家没有发现他们。黄蜂和烟雨收了方瑞的消息，知道星星在哪里等待时机，于是他们佯装斗得激烈，不经意间朝这边靠近，准备出其不意就把星星给堵了。结果两队堵上来了，却根本没见星星的踪迹。方瑞在说谎。” 虽然这家伙很猥琐，但是让烟雨和黄蜂扑空一下，这样的谎言根本毫无意义，所以他们可以断定方瑞最终发来的消息是真实的。 那么只有一个解释，星星察觉了他们的意图，所以避开了。这就让两家难受了。星星避开了，但是他会彻底避开吗？知道这两家早晚要战，会不会一直就在左右盯着等待时机？两队一时间都拿不下主意。未有新的指示，队员们也只能继续佯装战斗。等彻底到了方瑞提供的星星藏身处，两队一看，星星必走的路线好像挺唯一的。两家一合计，这不确定星星的状况，他们实在是没办法安心对战。只不过都到这份上了，还佯装对战似乎也无意义。两队停止了护攻，齐齐朝着这边冲了过来。 咦，停止了？ 战斗的声音突然停止，这让旁听的霸图诸位一怔。 打完了？不应该啊。 张家乐说。就在之前还是各种技能混杂的生效，活着的角色明显不少。难不成一波集火就将一家的角色全数带走了？这不科学。 发现我们追过来了吧？ 叶修说。 谁跑那么慢被人看到了？ 林静言说着，霸图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还废话这干嘛呀？怎么弄？接着闪还是？ 叶修说。 早晚都要一战， 霸图队长韩文清表态了。虽然他们还不知道战斗的目的，但是既然烟雨和黄蜂都在打，那他们想必也脱不开这种安排。既然早晚都要战，那对霸图而言，退缩可不是他们的风格了。 既然这样，咱就一起上，趁他们状态不齐整。 叶修叫道。霸图几位一听，确实这个理儿。既然要战，就抓住这一时机速战吧。于是十个角色一起回身，猛然一个回马枪。黄蜂和烟雨此时也是协力追来，两方迎面相冲，不一会儿就已经相撞。星星霸图气势如虹，黄蜂烟雨却瞬间就懵掉了。 糟糕，是陷阱。 这是两家同时想的。这明明是追星星来的，但怎么突然间又多出来个霸图？原本是十打五，这让两家觉得毫无压力，但现在十打十，这么的突兀，他们又是卖力的表演好了一会儿对攻，哪怕不算这些，瞧瞧对方现在的阵容，叶修、苏慕成、韩文清、林静言、张家乐、张新杰，这是什么阵容啊？简直要让人哭出来了好吗？相比之下，黄蜂、烟雨这种在职业队中本不算弱的阵容一下子变得弱爆了，这能打吗？两队还在因为对面的阵容而心悸呢，星星霸图却讲究兵贵神速，招呼就不打，就直接开火了。苏慕城的沐雨成风，一枚刺弹炮打向半空，炸开的小炮弹雨点般坠下。左路唐柔的韩延柔直接豪龙破军开路，右路张家乐的百花缭乱，先是一团光影扑出去了一条道，而后就见韩文庆的大漠孤烟引入不见，再出来时直接就是开了猛虎乱舞，在黄蜂和烟雨阵中横扫千军了。星星霸图的联手攻击太猛太急太烈，原以为是自家追击占据主动的黄蜂烟雨两队，半天都没找到节奏。叶修的君莫笑此时也冲入阵贴身短打，但是目光视角却并不锁定自己的目标，而是不停地四下旋转着纵观全局。这种被动的局面，叶修相信这两队的碎片各在哪个角色身上，这更容易被察觉，这绝对是两队在这一时间调整的重点。很快叶修就已经看出端倪，虽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毕竟是职业战队，乱中也有序。烟雨这边极力在拉开战斗距离，三个神枪手和楚云秀的风城烟雨都在不住的后退，三个神枪手形成的交叉火力对于风城烟雨的保护意图相当明显。至于黄蜂那边没有这样有针对性的变化，但是对治疗温柔天使的保护却是一如既往的重视。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而这一点落在叶修眼里，那就是线索，至少霸图。很遗憾，他们到现在还不知道碎片的事儿。那么从他们的视角来看，黄蜂保护治疗是很正常合理的举动，而烟雨方向神枪手对风城烟雨的掩护也毫不唐突。神枪手的机动性本就比元素法师要强很多，这种拉开空间的后退当然是由神枪手多多照顾元素法师一些了。叶修做出判断，立刻在队伍频道里知会了己方五人，但是却没有因此做出任何战术调整，依然是和霸图配合着，以歼灭对手全军为首要目标，只是除此之外加强了对两个重点目标的监护。没有治疗的烟雨此时的情况比起黄蜂要凶险许多，而且20人的大混战让他们的远距离攻击手并没有充足的活动空间来保持距离进行移动。叶修看出他们已有退意，连忙指示星星绕道截他们的退路，同时大呼小叫提醒霸图别产生漏网之鱼。这话让烟雨和黄蜂听了就来气，目前他们是处于劣势不假，可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一个角色倒下，战斗只能说是处于焦灼，还远没到胜负显眼的地步吧。漏网之鱼？什么漏网之鱼啊？谁是网谁是鱼啊？对叶修措辞的不满倒是让两家斗志昂扬了一下，好几人都有了超水准的发挥，一下子将形势稳住了不少。 你闭嘴行不行？ 霸图的一看怒了，这垃圾话放的起了反作用啊。烟雨黄蜂两家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本都有些犹豫不决，不知该进该退的，被叶修这么一说倒是都有了鱼死网破的念头，因为他们两家都知道呼啸已经完了，眼下就是四家在争，就靠这一战直接定出个胜负那倒也干脆。如此念头一起，两家都有了反扑的心思，各有选手超水准发挥来了个小爆发，结果就是这样节奏的转换中，两家不约而同都对他们原本重点看顾的角色稍稍疏于了防范一下下。捉云手，叶修就在此时非常阴险地放出了他的大招。